然后呢，我昨天到今天在旅馆里面发噩梦啊，也不是噩梦，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头会觉得，哎呦，干嘛丢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情报给我？因为我丢到我脑海里面的话，我就最好确定就把它给丢掉，你知道？如果憋在那边的话，也不知道下次讲何年何月了。就比如说黄金圣衣今天不可能讲，可是这东西就要放在我那边搁着，放着让它烂，是吧？那可是呢，我今天来还是想一开始，我跟你讲，我一开始讲一些重话，目的不是要教训任何人。我只说大家大清早，然后我在台湾是超级夜猫子，就是平常这时候是我开始睡觉的时候，然后睡到黄昏才醒的。然后呢，徐姐这次就说让我经验一下早上的教学，那我就觉得好像不能讲时间啊，可是人家一般善意，对不对？我也哎，我变得好小声，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搞我好不好？我看啊，好大约讲，不行下课再说。我讲一些刺激性比较强的话题啊，我想说先讲个，因为我说我今天的三小时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主题处理好，就是发言主题，所以我一定不是要来岔题跟你们鬼混的，好不好？我是有任何就工作上的任务在身的，我必须要尽忠职守。可是呢，可是我觉得大清早的啊，我也不知道各位如何，但是我是需要醒一醒的。那我平常不喝浓咖啡，所以我想说一些比较刺激性强的话题，来让大家自己醒一醒。可是如果我因为这些刺激性比较强的话题呢，岔了题的话，那我岔掉多少？因为这个课是8点半到11点半嘛，我岔掉多少，我就会还各位多少，好不好？这完全只是提到早上先喝咖啡的东西。昨天我跟文波姐学了一个新字啊。阿波库萨嘞，哎，所以我需要讲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这个人有关系。讲一个人，我肯定是会被点。这个礼拜三才讲完，礼拜四五两天过着过着，我就发现我礼拜三讲的东西已经开始臭掉了。阿波库萨嘞。什么叫已经开始臭掉呢？就比如说文波姐跟我说啊，李欣说今天讲得很不错，也不知道什么人透消息给他的，因为我很不愿意听到这样子的事件。我们这课是付钱来的，我是拿了很高的薪水在讲的，如果免费送人的话，我就觉得各位是太慷慨了一点吧。那结果李欣都能知道我上课讲什么，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各位太大方了啊，太大方了。然后呢就说呀，有一些关于一些人事物啊，我初来乍到这个祖国这个贵宝地呢，不宜得罪人啊，就是我如果讲到什么正安啊或者什么人啊，什么黄建中医太美个屁啊什么的，啊，不是黄建的梁栋，对不对？这些是不是稍微收敛一点？那我就要说，会有这种阿托库萨的真正的原因啊，是没讲到重点。如果我能够把一件事情真的讲到够清楚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些误会。可是要把这个阿托库萨来讲清楚，我需要的时数是72小时。也就是说要跟你做一个心理系啊，从一年级开始讲这个主题，讲到4年级还没讲完，还要延毕2年，这样子的整个心理结构的推导可以告诉你所谓的中医圣斗士的真相。如果不是这样子讲的话，就我硬的精简浓缩也要讲72个小时，那我现在是只允许自己顶多岔题20分钟，所以我只能讲标题。但是我认为因为昨天我跟文波姐看了一个如有神助的连续剧，就是一些话啊，尽在不言中，我们一瞬间就懂了。 那这个事情，我说不定可以用20分钟的时间讲一些提纲。那这些提纲非常可能造成状况是，这个阿托克萨会更严重，因为等于是正式的对，就是跟我本来人生毫无关系的这些推广中医的，就是说爱中医的人，好像正式宣战一样。而这其实是我人生里面完全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只需要好好的把我的研究做好，报告给我的消费者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需要做的顶多叫这样而已。但是没有但是啊，可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在我的余生啊，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就在我的余生是趋近就不可能。因为昨天我跟许哥哥都是行内人嘛，所以我跟许哥哥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就冲着他就破口大骂了。可是那个破口大骂的，即使是那一句一言不合破口大骂，那个昨天我好像是许姐姐问啊，说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讲到我们一般的医生也能很容易消化吸收，就是知道今天该骂什么的那个水平，大概要花多久的时数？因为现在大陆这边请我的人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的时数费非常贵，所以他们都是处在一个相当买不起的状态。就黄助教说了一句话，很冷，他说450个小时。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轻轻的沾一下，沾一下，也只能如此了。对，黄助教说这个8个主题真正在台湾，以我台湾的清楚度讲完的时候是450个小时。好，所以其实我光是啊找买家买这450个小时，我的余生就已经塞满了。我根本不需要淌任何浑水才对的，只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踏进一个地方，觉得气场有点什么味道哈，就是忍不住会多讲两句了。那这件事情呢，昨天，因为昨天也是很奇怪，因为我跟许哥哥难得一见，对不对？见面的话，就是在交流一些我们觉得是，就是怦然心动的中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徐哥哥他告诉我啊，我现在其实要讲的那个不是大题哦，是跟这8个主题有关系的。徐哥他跟我讲，他说你难道没有发现伤寒论的模型有很多缺块吗？我说我当然发现这个模型有很多缺块了，就是比如说徐哥你跟我讲说三生哥哥教你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我用伤寒论的模型来看的话，我就一直觉得我身上有一股病气啊，弥漫在厥阴跟少阳之间，可是我无论是用厥阴的药或者用少阳的药都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我听到你告诉我三生哥哥教你的东西，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这个病气啊是扩散在这个阳为阴小阴阴为阳小四条脉上面。那这就是伤寒论没有的模型啊，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们这个领域在每一个专业处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都是不断的要惊醒一下，就是说哎呦，原来我自己有好强的东西，并不能够囊括所有的中医的身体基础。好，这样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在告诉我们不可以骄傲的，虽然我的确是很骄傲的人，但是可是呢，徐哥哥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啊，伤寒论的模型粗糙啊，这个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一句话真是误人啊，叫做但见一阵便是不必细聚，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还是天上都没读过？就是他努力的要证明你是好孩子，对不对？就是但见一阵便是不必细聚，他说这句话误人，他怎么可以但见一阵便是呢？就是说这个病啊，来来去去是一个流动的，它是有很多所谓的在流动的现象的改变之中，你必须在那个时间点抓到它正确的方向，跟它之后要往哪边走，它就叫抓鸡，对不对？不是警察取缔娼妓啊，就是抓病鸡。他说如果你呢不能够抓住这个鸡，来个但见一阵便是不必细聚，这样的模型是不是太粗糙了？就是有那么多的所谓自命为伤寒家辩证论治，然后呢招招凶狠，可是他却忘了抓病机这件事，这不是太险恶了吗？这是伤寒论学理上的缺点。各位同学，徐哥讲的话你们听得懂吧？我当场就拍桌子骂人了，我说你要跟一个女人离婚， 你就直接说你觉得他不可爱，就净身出户就可以了，不要找茬到栽赃冤枉人家。就是说你不爱伤害的时候我原谅，对不对？就是我不爱黄帝内心，你也得原谅我呀，因为我人生都奉献给这一块了，我直接学那一块嘛。像徐哥他那天还在等着我尴尬，说这个三生哥哥教他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啊，你怎么这些针灸法什么你怎么就说好像不太会，就是那他是等我尴尬，那我就一句话不会，就是不会，就我知道我不会吧，就像我不会开车一样，就像我不会数佛跳墙一样嘛，对不对？我人生有限，我没时间学不行啊，对不对？不会两个字就解决了。那这个可是呢，我那件事情呢跟徐哥就当场就拍桌子，是这样的，我说这一句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栽赃呢？因为如果伤患论读到像我这样子熟的话一定会很清楚，我说像我这样子熟意思就是我认为刘杜周老师、郝安善老师、胡锡树老师一定是很清楚，还有沈涛杜老师，就如果像我们这个级数的伤害的熟的话一定就清楚的不得了，就是首先但见一正便是不必惜惧，它是附随着小柴胡汤的条文的，对不对？这个寒热往来，然后呢默默不欲食，是不是胁痛之类之类的，应该有四个吧，四大主症七小兼症，对不对？而这个小柴胡汤是不是住在邵阳篇里面的那个小柴胡汤？邵阳篇里面的小柴胡汤，邵阳篇一开始就是口苦咽干腹眩，这个小柴胡汤是藏在太阳篇里面的小柴胡汤。这个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惜惧，这是伤寒论临床上面非常细致的点，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在太阳病的状态之下，你可能得桂枝汤症，你误风，你脉浮缓啊，就是你确确实实是，然后舌苔是白薄的啊，你确确实实知道你是桂枝汤症，可是你却有一个柴胡毒症掺杂在里面，这个时候你这个感冒，因为它牵连到少阳，你铁桂枝汤是治不好的，但是你铁完全的小柴胡汤打得干干净净，这样听得懂吧？就是这个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惜惧的这个小柴胡汤的那个四大主症七小兼症，会出现在桂枝汤背后，会出现在麻黄汤背后，会出现在葛根汤背后。我跟你讲，出现在葛根汤背后的时候最容易漏结，因为葛根汤症它不寒不热，它里面有发燥，所以它那个恶寒的感觉被那个发燥的感觉中和掉，有一种温病感。然后会出现在太阴篇的理中汤症后面，会出现在大小青龙汤症后面。这一句话是把伤寒论的那个辩证点拉到很精细的一句话，你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用这种话来打伤寒论，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就是因为我跟徐哥到了我们这样的交情了啊，真的已经谁都已经不会在眼中看到谁是泰斗了，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做风靠雨啊，啊，你烧给我吃啊，就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来跟我讲我家的叉烧饭有什么毛病，好，我给你评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而我说我跟徐哥在家常之中就可以翻桌子讲清楚的这种对话，我不晓得各位学习的状况是到哪里，就是你们在这个伤寒论的世界里面，你们是不是？哎，今天我觉得好像这个后补的事情啊，好像不用处理也可以，就变到还是要处理，但是留到后来了。就是关于中医渗透式的话，就是我要，因为哦对，这个我先岔题讲一下，然后等一下马上就回来，然后这个然后之后昨天就之后再讲了。就是我昨天，因为我昨天我们，因为我每次跟徐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啊我要说。我跟徐哥哥单独而论，那个潜在意识主导表面意识的那个直觉主导行动的那个事情，没有龙老师好。就是我们这三个人，我跟徐哥跟龙老师里面，龙老师的潜在意识主导的能力是最好的。当然啊，我跟徐哥哥是读书人啊，我如果端出书本来看龙老师，我就会觉得你学的没有我多。我们可以用读书人的角度去瞧不起他，觉得他这个就是有一些功夫啊，这些技巧的剑招你不会。可是这 不是人格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吧？就荣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格散发着彼岸之光的人，不是说他快死了啊，而是说他的那个潜在意识彼岸主导的部分非常多的一个人。就他看病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直觉指导行为的。那所以我真的看荣老师，我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是呢，我跟徐哥两个人加到一起的时候，其实直觉的部分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话题讲着讲着，正在那边炒中医啊，黄帝内经跟伤寒论在大战争的时候，忽然之间，我说：“对，你半泽直树看完了没？”他看完了，看完了。现在在看《Legal High》，就是有个日剧叫做《王牌大律师》。我说：“等等等等，你那边可以看吗？我台湾那边接到祖国网路线不通，我来之前第九集没有看到，然后今天就出第十集了啦。”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把第九集看一下，我看第九集。”然后他就说：“好，叫我长开电脑。”我说：“开电脑？”他说：“好，叫我长那个，我们后普讲堂的大教室啊，接投影机啊，看投影机。”然后呢，我就跟徐哥说：“等一下，你看过第九集了吧？但我要先看第九集，所以呢，你就第十集你等一下一起看啊。”然后我就说看电视。然后徐姐在那边就说：“你们两个人那么久才见一面，就是中医讲的正热烈啊，结果就是搞什么东西啊，对不对？”那结果我就说：“徐姐，来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然后徐姐就说：“相当不情愿吧，对不对？开始相当 浪费时间， 什么浪费时间，对不对？对不对？他以为浪费时间，然后就被我们两个加进后国的大教室。”看这个《王牌大律师》第二部第九集，那个徐哥第二部第九集就看过了嘛，所以他今天只是要看第十集而已，就出去了。那我跟徐姐就在里面两个人稀稀嗦嗦的，就第九集完全没有专心在看，就在那边聊我们很多，真的是家里事，就是讲到说，就是说比如说徐哥跟妈妈怎么样，从小被处得不好之类的问题啊，就这样。家里事，然后我就跟徐姐，我跟你讲，我跟我妈也是超差的。我最近不跟我妈感情好，真的是2011年后才好起来的。我觉得是什么嘛，就在讲这些家务事。那然后呢？可是到了第十集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看这个连续剧，其实就是在看一个像。我现在不敢，我跟你讲哦，我要摸黑板可以，要先接地气。好浪费时间啊！再看一个像，我觉得这个年头的大宇宙是很自卑的啊。我不是，就是这个年头的大宇宙是很自卑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一直变坏，一个宇变过两次，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会就会好像很殷勤的告诉我们，很殷勤的告诉我们。那这个王牌大律师讲的是一个，就是奸诈、油滑、毫无道德心，只想打赢官司的一个，但是很聪明的律师。那到了第十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第二部呢，最好的一点，他塑造了一个，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就是在金光闪闪的盔甲中的英雄骑士。那结果你第二季看到最后，对不对？才发现那里面的那个最善良的那个英雄骑士，到最后是大魔王，是最大的魔王。那么那个时候，那个男主角啊，那个就没有道德节操的这个坏律师啊，评论这个，因为他女主角呢，女主角有点吓到，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到最后把这件事情搞得那么可怕？就是对那个长得帅又年轻又充满正义感，他们叫他双赢国的王子，因为他口头禅是 win win。就是我要让全部的人都得到幸福，就是我人生的梦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是真心的。那结果那个最后那个男主角评论这个双赢国的王子啊，他是说人都有不完美、黑暗的、丑恶的一面，可是这个王子殿下却是一个完全没有黑暗面的人。那这样一个完全没有黑暗面的人做出来的事情，造成的破坏力是最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抓了徐姐的手，我说：“徐姐，你看到了吧？黄健妈妈桑，梁冬妈妈桑，就在中医大妓院里面，他们是当妈妈桑的。 我干脆把话讲白，你们反而听得懂，对不对？就是人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完美无瑕的梦，抱着全部的善意去爱上自己的梦。人爱上自己的梦的时候，日本话叫做“うぬぼれ”。其实我写注音都不用写注音的，你们根本不看不懂这个。那うぬぼれ， 相反， うぬぼれ就是自恋狂。那么，当一个人用完全的善心、完全的善意、完全的爱去爱上自己的梦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自恋狂了。因为如果是我有一个人生的愿景，我一定是非常冷淡、非常冷静的去审查这件事情要怎么让它成真，而且成真以后怎么样不会阿托困难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议题，因为呢，爱上自己梦的人去做中医，会让中医变成下一个法轮功，你懂吗？因为自恋狂的精神结构的下一步就是训教者，不 ，OK， 变成教主，然后再来就变成训教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为了这个教而牺牲的人。那我说这个怎么样转成教主，而怎么样转成为这个教而牺牲的人，这件事情要花72个小时才能讲清楚。但是如果各位接受我的推荐去看那部日剧的话，后面前因后果就在里面了，而且还笑得比较开心一点，对不对？因为到最后就是个王子呢，他做尽了正义，然后就形成社会上的行行动教，就是 win-win 教，双赢教，就是大家都要幸福的双赢教。可是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不要说中国人的法轮功啊，就是美国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当他们变成这种自恋狂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美国人，而美国人他们的那个念佛就会招来一种现象叫做911，就是人家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就算是牺牲自己都要撞倒你一个大楼来平衡这个东西，就是气场必须要靠这种方法平衡。那最可怕的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没有恶意的，你知道吗？我如果说什么黄健啊、梁冬啊是为了自己的名利权势啊炒作综艺，如果我能这样骂他就好了，问题是我不能，你知道，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议题啊。就问题是我不能，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就是抱着一个非常善意的心情，可是呢，当一个人啊，他要从这个善意的心情转变成一个训教者之前，他会呈现的这个像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说是中医大妓院的妈妈桑啊？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是我呀，跟李欣啊，都已经年过40，又没胸部又没屁股，我们是再想当妓女也得从良了，就是人家就是我们的那个龟公啊、老鸨啊，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这个谭大姐啊，李大姐啊，我看我你的那个从良赎身费啊，我就打你个4折，你就随便给我，我就放你回嫁人吧。我跟李清真就是这样从良的。可是呢，我们这个中医大妓院三朵花，还有一个小妹妹林杰。那这林杰呢，就是胸部大，屁股也大。然后，如果是这个小妹妹今天在我身边的话，我就说，妹子啊。天姐姐一句劝，做鸡就要做野鸡，就是你要去卖肉，反正你胸部大屁股大，你哪里没有人来操你啊，所以你就在路边随便拦一个客，你觉得你看起来有点死气的客，对不对？做了之后你也爽他也爽，给你的钱全部放进自己口袋，这不是没有人剥削你吗？可是呢，你偏偏的就想不开，就觉得我想要做高级鸡，然后呢就去一个正安夜总会上班，然后呢你的那个梁冬妈妈桑 就跟你讲说，你来我这做鸡啊，你别以为自己吃了亏了，我今天收到10000块，我拿8000，你拿2000，可不是委屈你啊，因为你在我这儿是做红牌小姐，我给你立一个贞洁牌坊。就是他到镇安来，像我们这个李欣或者我这种从良的人，就是人家就是我们已经不爱中医了，已经对中医淡出，我不为社会贡献心理了，我们是没有贞洁牌坊，我们是昙花白柳。可是呢，现在梁冬呢把林杰抓过去，就帮他立贞洁牌坊，我说这是个相，听得懂吗？可是你说这中间谁是恶意？没有人是恶意，所以这是你必须要面对到的可怕的事情。而这样的一种没有恶意只有善意，就是完全一厢情愿的爱上了自己的梦的人，是怎么来的呢？那小黄啊，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人是怎么生出来？哎，对，为什么世界上生出这种无垢之人？姐，你知道我说什么？无垢之人，就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水清则无鱼。像我真有一个好邻居啊，他在养个鱼，他特别爱那个鱼，鱼肥头大耳，没有耳朵啊，肥头肥肥的。我就想解释一把，你用刀，你帮我上一次，你写个天雷的，天上的天，打雷的雷，就是他，当他因为他很疼爱这个鱼，天听到一位老板跟他讲说，哦，这水质要保养啊，怎么就买了什么杀菌剂啊，什么沉淀那种杂质的那东西，弄了弄了，他这个水的确是日渐清澈，好像调了3天水质吧，然后那鱼就完全不死掉。就人是需要能够拥抱自己的黑暗面，所以那个昨天连续剧有一句格言，迷你可操爱塞，就是要爱上你的丑。就是你不够完美的地方，不够好的地方，你都要想爱，这是道家最基本的要求，不然你就分裂掉就会变成天雷劫，劫就叫结束的劫，知道吧？天雷劫就是说，我们道家的象征符号是有一个狐狸，他不想当狐狸，他想要当人，想要当仙人，所以呢他就努力的修炼，然后努力的积这个世间之清气，要从一个狐狸变成一个人。可是呢，当一个狐狸他很努力的要变成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狐狸的心变成了一种心，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身狐毛啊，摘光，我这个尾巴呢不是剪掉就是得藏起来，就赛亚人怎么混地球日子嘛，对不对？所以剪掉藏起来，然后我身上这个骚臭味我要怎么样去除它，它整个过程里面是不断的在推开那个他不喜欢的自己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狐狸出到外面的话，就是满天的雷追着他劈，所以中国人说狐狸要成仙就要遭过3-4天雷之劫，你逃得过3次满天的雷追着你劈的状态，你才有可能幻化成人形。那我就说我在北京是一天到晚被电，对不对？那我现在秉忠啊，秉忠每次跟说秉忠，北京每个朋友看我都笑，就无论是开车门或者是开那个旅馆门，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子，懂吧？接了地气就不会被电，是不是？那接地气具体的内容在道家就是拥抱自己的黑暗，爱自己的不完美。因为我们道门啊有一些非常讽刺的画面是可以跟各位讲一讲的。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最低级的伤害，这也是个接地气，所以我这个开场白我认为还不能算是差评，是不是？那像我们道人里面啊，有一个对历史的关照，就是因为我们是太古流传下来的历史的观察者。就比如说哈，当年伏羲画卦，8卦64卦，他告诉他的人民说，你出门之前你要啊卜一卦，让这个卦提醒你今天要注意什么事，这听得懂吧？啊，推广八卦。那伏羲氏的时代，8卦里面只有63卦，有一卦是那个时代那时候没有铜板，是用乞讨啊。就说那有一个卦象是那个人如果卜到了，就前耳有一点今天白卦，就是那一卦叫做祭祭卦。因为这卦叫做完美无瑕， 所以我这一天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我这一天也白活。对不对？最美的就是最不美。那抽签到庙里头，最怕抽到上上签。父母如果兼得以逍遥快活过一生，因为我特地走一趟到庙里面是要神佛指点我迷津的，你给我上上签不指点我，对不对？所以呢，有一种人叫做娘胎抑郁症，就是这个灵魂呢，他在被上帝分发呀，投身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是抽到了上上签，父母如果兼得以逍遥快活过一生。这个灵魂在出生以前就觉得我想自杀，因为世界上最容易自杀恨死的人都是那些抽到上上签的人。因为这个人生，因为你知道吗，如果这一世出生为小儿麻痹是个瘸子，我会觉得这一趟人生一定很精彩，对不对？可以活得有血有泪。如果抽到一个人生是我一出生就什么什么很穷，对不对？那我这样人生有可能可以创造个故事，是白手起家，然后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才有故事。这种在不完美中的奋斗才是灵魂的渴望。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一开始就抽到上上签，他就麻烦了。而这个娘胎抑郁症，昨天徐哥跟我讲，因为徐哥他会跟我分享他怎么样去治一些那个抑郁症的患者的事情啊。但结果当然徐哥或者是我都是被自己家里面逼成抑郁症过的，所以我一直是有同理心的。我说因为徐哥他在讲一件事，他说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要批评我着相，就是执着于表象，他那个话题是这样来的，就是徐哥就问我啊，他说你看一个人，如果你照伤寒论的辩证法啊，就是标准上我们中医的辩证或者病理，对不对？你的确是辨出了他这个腿酸，他怎么样，他一身上下浑身都是病，可是他的病急在何处。他就讲了一个，他遇到一个人啊，然后他一身上下都是病，而他最后告诉那个人，你一身上下的病都是假的，真的是你的抑郁症，因为你是一个完全因为你强势的母亲而否定自己的人，因为你强势的母亲而否定自己，所以你这一辈子都要努力做到最好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你这一生的病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拥抱自己的黑暗面，能不能拥抱自己，就是没有母亲的肯定也是值得存在在此时此地的。那当然徐哥一讲他就哭了啊，然后之后就进行一个疗愈，那个人就做很多梦啊，很多反省跟跟那个负面情绪的溶解，在这个梦境之中完成或者怎么样。那我听徐哥讲的就是说，原来如此，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些学伤寒讲究辩证论治的人，常常会着相。所谓的着相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头痛就想不注意他啊，然后怎么，就是你会以为你可以医一个人。可是我说徐哥，我人生之中有一个人，就是他告诉我他哪酸哪痛哪怕冷哪发烧，我永远就是整个心都是懵掉的，就是我完全收不到任何来自潜在意识的灵感，就是我看到那么多伤寒论清晰的不得了的主症框，可是主症框听不懂吧，就是有这些主症都成一个框框，你知道开什么药。我看到那么多伤寒论的主症框在他身上，我每一个如果是别人的话，就是说啊，说这种小柴胡，然后再怎么样用黄芪桂枝、五谷汤去汤血路。可是这一个人，他不管给我多少主症框，我全部都是一片空白，那个药开不出去。这怎么回事？就那个人，你说他抑郁症吧，好像完全没有那个迹象，而那个人是我的小阿姨。那我就说徐哥你这样讲，我就会懂了，因为我小阿姨就是所谓的娘胎型忧郁症。那个娘胎型忧郁症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她本人不是很确定，也没有很清楚的那个有意识的人生体验，但是我小阿姨出生的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外婆，就是生活最苦的时候。可是我外公呢，又是个这个很急色的一只狗啊。就是看到老婆就扑上去的， 所以那段时候我外婆就是不断的怀孕不断的怀孕，然后一看发现自己怀了孩子说算了算了养不起了，然后就偷偷摸摸跑到那个妇科诊所去堕胎堕掉，然后一怀孕就堕掉，一怀孕就堕掉，这样子堕五六胎哦。我小阿姨是她有一胎不小心没发现的幸存者，你懂吧？就是她从一开始这个胎儿就知道我是一个不被肯定不被欢迎要被杀掉的东西，所以她，然后所以我的小阿姨她的人生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两极分裂，就是她的每一个她遇到的陌生人，我说她是乞丐皇后，就是他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对他好的不得了，对他喜欢的不得了，他可以从陌生人手上得到不可思议的礼物，就他只要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女的啊，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名片夹，应该也是很贵的，他只要说句啊，你的名片夹好可爱哦，他说你真的喜欢吗，那我送你，知道他只要跟陌生人一搭讪一定有礼物拿，他人生出门是不必花任何钱的，他走到哪里都有风景，他吃大餐，就是他是一个乞丐皇后，就是如果用那个十二星座宫牌的话，它的一大堆星是落在第十二宫的，那个圆圈圈的那个星座宫牌，就它一大堆星落在第十二宫，可是呢它是一个男人运差的不得了的，就是凡是靠近他要给他一个最亲密的温柔的男人都是坏到不行，就是不是烂到就是养不活自己还要把太太拖垮，就是完全的感情背叛，再不然就是开始两个人要幸福就得一旦癌死掉，你懂那种感觉吧，就是娘胎忧郁症会造成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很清楚的分裂状况，而这个东西你伤痕论看到再多的主阵你都会听到好像自己的潜在是有个声音在告诉你不能碰，你以你的医术没有资格碰这一块，要碰这一块的话你就用到黄金圣女，反正在打广告这样不会考，你一定不会讲，就是佛法八正道的第五道加第八道练出来的，就是因为上次有一个同学好像在座问说佛家跟道家怎么做对比的问题，我就说你每两家都没练过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做的对比，我们的话就是知道道家练瓷器佛家练黄金圣女各有各的功能，就非常清楚的实际操作的那个路数的不同。那这个，至于说，我刚刚说为什么天上啊会生下一种水清则无鱼的人呢？就是他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恶意，他永远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去做事情。可是到后来，跟随他的善意的人。全部都死无葬身之地，变成中医教的殉难者，九一一的殉难者。你知道所谓的美国人是一种什么人？懂吗？就是，如果这当然是一些所谓通灵人说的资料，啊，通灵人说的资料。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是那种充满善意的，可是他的善意却导致了。异常可怕的灾难，而他本人一点黑暗面都没有的，他说只有一种人，就是这条腿才刚刚从无间地狱被放出来，你们懂吧？因为他死后上一世或者怎么样，因为时间我也不敢说，就是他因为他上一世造的孽太大，他在地狱里面受尽各种酷刑，而他才刚被放出来转身，他整个能量在害怕会再掉回无间地狱，所以他一个恶念都不敢有，变成圣人君。所以什么事情你要看冰山在水底下的那一半，圣人是这样来的，这个东西在就是你完全看不到他的一点黑暗面跟污垢，可是结局他带一大堆人去跳火坑的这种真正的圣人，在佛家在道家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无相天魔。所以这话讲到这，是不是也就清楚了吧？ 所以我不是要攻击正南。我说我昨天跟徐姐说，我说我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啊，要让大家幸福的幸福王子，其实我对他有很深很深的同情。那个同情就是看到一个灵魂在我们从表面不能意识到的地方，这个灵魂它是被地狱的火焰严重的灼伤，拼了命想要赎罪的一个灵魂呈现出来的像，这样听那种话，他拼了命想要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想要做正确的事。可是任何神话故事都告诉我们，所有的预言都是想逃避那个预言的人让他沉沦，对不对？这听得懂吗？是不是就说什么有个预言说我的孩子会杀了我，所以就把这孩子从小丢给别人养，然后后来长大后回来果然都不认得我是他爸爸，就是把我杀了，对不对？这种故事，对不对？伏地魔说他把哈利波特是我的克星，所以就是杀哈利波特全家，就反而结仇，跟那小孩被杀不可，是不是？就所有的逃避预言的行为都会促使那个预言成真，逃避无间地狱的能量会促使你被无间地狱拉进去，对不对？就是这种一点污垢都没有的人，就让他的灵魂里面有一个可怕的惨叫，害怕自己的黑暗面，害怕到极点，乃至于完全不能让自己拥有一点点黑暗面，这是很可怜的。但是你也要正面的去看清楚这种可怜的，不然的话跟着他一起去怎么办呢？就是我说明明我看到的像就是正安夜总会把我们家妹子林杰抓去卖肾，然后给他立贞节牌坊，可是卷入这个事件的每一个人绝没有一丝动过这种恶意的念头，你懂吗？所以这就是啊，到最后就说什么是最可怕的魔，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说我是没有恶意，这是最可怕的魔，无相天魔。我就说我上礼拜三不小心就是多讲了两句话，还留了一些渣渣，这些渣渣留下来这个气场没有一股啊阿波克萨了。那我今天讲到这样是不是各位能够明白，就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阿波克萨给它正常掉。但是我们这课里面讲的这些是不是要外传什么的，我也不敢控制你们，对不对？但你知道有些话真的只能是听得懂的人能听，对不对？因为这个话讲得太重，已经重到这不是毁谤更不是批评，所以大家也都醒了，对不对？让我大家上来问了啊。对，我刚刚这样说岔题五分钟我就算，岔题三分钟我就算，我现在岔题了27分钟左右啊，所以我会到时候晚下课27分钟还你们的啊。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上海的主题。这个首先呢，第一个主题是重点从医学中啊，由辩证点所勾勒出的病机逻辑。其实因为其实这张当然我可以讲451小时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随便看什么东西好像气场合我就讲什么，好不好？就是我们呢，伤寒派一直被所谓的徐哥哥哈、啊、的这个内经派有一点小意见。但是徐哥哥上次来说，姐七啊，姐七啊，你误解我了，我是伤寒派呀、啊，对不对？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是不是？对，因为徐哥从小徐妈教他的那个他小时候的那个笔记，对不对？就是非常完美的那个什么半夏线形上的辩证点啊，什么单黄线形的辩证点，他的真的是他的中医的第一滴母奶就是伤寒论。然后再加上他之后的师承等等等等，他的确就是伤寒派的，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因为他现在有的时候回过头来倒打伤寒的一把，对不对？所以我就抓住他这一把来损他一下啊。那就如果你今天不了解徐哥哥的功底，而就因为你们知道大陆有些人很奇怪哦，就不去了解一个人，就去崇拜一个人，对不对？有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一本摊开的书，要了解我真的非常容易。可是李中他我的助教，对不对？他帮我判定什么人是我可以教的学生的时候，一定是说叔叔那个人不行，他是你的崇拜者。因为崇拜是距离了解最遥远的东西，如果我这样一本摊开的书你都不能了解的话，那确定你不行。 对不对？就是真的懂我的人，就是跟我比较好的人，两个人骂来骂去的，对不对？那么，那我跟徐哥这样骂来骂去的啊，就如果你们是不了解徐哥哥，可是却是傻乎乎的当他崇拜者的人，那这个你们就可能以为我们这边是两派对立的，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中医的世界，不要说那个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处理那个五六对立的问题了，啊，那个五六对立的话题是说，徐哥昨天问一句，哎，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差两本，还是合一本？这个话也是大在问题。然后小黄昨天有问徐哥一个问题，他小黄问徐老师啊，他叫徐老师，不叫徐哥。他说：“徐老师，请问中医的五跟六能不能妥协？”徐哥说：“五行是天之数，风属湿燥，寒属是地之变。中医就在这两个不妥协的转盘的扣合摩擦之下产生。”这句话是正确的，你们听得懂吗？对，就是地跟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那我那时候回答徐哥是说，伤寒跟金匮如果分开的话，那伤寒论专论六气之变，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架构体，就没有打架的感觉；而金匮专论五脏六腑的阴阳虚实的种种景观，它在一个五的数字里面也没有打架的问题，所以学习起来有它的便利性。可是，因为我这事是。其实我这件事，我是希望徐哥哥知道我在骂他，但是我觉得他少了一斤，他没听懂。我说，可是正因为他分家了，就本来合起来的地方，如果我们参考，大家都说是伪书，我也说是伪书的长沙本跟桂林本的话，就是他少掉的那个广义绝阴篇。所谓的广义绝阴篇，就是当两本书在拼回来的时候。糖尿病消渴是绝医，这个各种下腹腔感染拉肚子是绝医，就是你这些所有广义绝医的画面都拼回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一个大肠癌的患者你能不能接。因为徐哥哥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罩门，当然我这样讲话我要先承认我在黄帝内经那个什么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罩门，只是因为我不太临床嘛，所以我有些罩门我闪着躲着，是不是？我可以不要中这个罩，对不对？我知道我没有防护甲，我可以不跳进枪里干什么。可是徐哥他是有在临床的人，因为徐哥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伤寒金匮的这个啊，六气五行分家出现的那个罩门，就是他凡是遇到差不多是大肠癌那个气场的患者，他就会旧病复发，就他这一块不是那么仔细，也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不会像我这样子一看到大肠癌的患者就说这个人是连堂界，我把无间地狱转身出来了，我不要碰，你懂我意思吧？就我对这个绝阴的那个最黑暗的地方是能够拥抱的，有一旦拥抱就是逃走了。不然的话，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大肠癌的人，你却误以为那个水清而无鱼是干净。所以，因为我们台湾是修道之道嘛。大家都说做人要慈悲，做人不可以执着，但台湾大肠癌死亡率第一高啊，水清则无鱼，对不对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我说六跟五是要素还是要分，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功，你如果这些都读得很仔细很仔细，分也好合也好没有问题的。那同样的，我礼拜三的时候画黑板啊，画的那个什么左脑右脑的东西。那我要说的就是，伤寒论里面的自我分裂的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符马系跟程式系的不同。就是符马系是你看到一个表象，这个表象会透过你的右脑啊， 去抓你那个所谓的太古天真的那个潜在意识的部分的讯息出来，你会好像是一个直觉，你就会知道这个人要吃什么药。那这个叫做辨证论治，这样明白吗？就是我只看他的症状。其实这个东西不要，可以不说道理，因为我在台湾教过太多的女学生了，那我的这些女学生医术水平高于一般开业中医的是很普通的事情。因为就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我其实我觉得好成才的这些女学生，她们并不能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因为她只是照张仲景说的方法。因为我要说张仲景是一个女人脑的人，因为她非常会用故事教人，而这是一个女人脑的特色。那这个女人脑呢，她就是看到这个人哦，仲景哥哥说呀，先问这个，我就问这个啊，然后把这个脉就摸这个，然后这样，然后就这样问，然后脑袋空空，也没什么学问，然后就会说，你这个是吃当归四逆啊？然后他为什么？他就会说不知道，但是就是知道。就重点医学的本质是女人脑非常重的部分。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从《黄帝内经》当做出发点的人呢？那内经是一个非常男人脑的东西，因为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医术，我可以说，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比较来的，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医术，等到就是说以一个五行诀或者是什么汤液经法这种形态进入张仲景的手中的时候，我觉得张仲景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就是很平时的想说，哎，我要怎么样让没有学问的人也能自救，对不对？所以他的发心是发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必须要让这些平民百姓，就是我就算没有学问，没有读过那么多艰深的医理，哎，我也可以一个感冒这样就吃桂枝汤，我就没事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下产生的啊，仲景医学。可是《黄帝内经》却是读书人做功课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从内经里面的这些医理去指导临床，哇，那个推导的东西你是大量的要耗用你脑中的左脑的机能的，对不对？逻辑推演。甚至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医水不能救五火啊，我用白话讲好吧，就是你身体里面有一根水救不到你的五脏之火，所以你的眼睛就瞎掉了。这一句话用到临床而反证，这句话是真的，就花了2200年，应该是2400年吧。因为《黄帝内经》的成书其实更早，对不对？汉末虽然拼装外戚，但其实它本身的资料是更早的。就一直到这个清朝快要结束，民国开始的时候，有医生临床用真武汤去转输他的肾水，当然那个肾水用徐哥哥最痛恨的西医词汇来说叫做类固醇，人体肾上腺自己制造的类固醇，因为人体自己制造的类固醇可以延缓人的老化。那这样的一个以及肾上腺里面的干细胞可以被真武汤激活，所以可以修复那些西医认为的不可逆的耳朵聋眼睛瞎，这样的医案一直到民国年间清末民初才出现。然后这些医案出现了以后，我们中国人的伤寒派一家才终于可以反推说，哦，原来《黄帝内经》里面讲的那个医水不能救五火，所以眼睛瞎的这句话是真的，你懂吗？理论指导临床是可以花那么漫长的时间的。在那之前，那个话就是完美的黑话，就像一个数学家做出了一个数学原理，那我要应用这个数学原理去盖一栋高楼，或者把火星把火箭射上外太空，对不对？这就是要有一步一步反复验证，反复去实验，反复去怎么样才能够走到火箭发射到火星的那一步，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哈只有短暂的一生的话，就是你这一辈子，中医总想现学现卖吧，对不对？我现在开始学，我希望3年后我中医就不错了，是不是？那如果你站在一个 现学现卖的立场，你就可能需要做一种取舍，就是我要先用这个男人脑啊，把所有的道理都想通了才开药呢，还是先用女人脑，先能够开药的这些道理想通或想不通都没关系，反正我家小孩好了，你懂吧？所以这完全不是男人等于人脑的这个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要，就是因为当初我相信那个佛陀啊，他也是很努力推广推销他的八正道的嘛。那这个我就觉得佛陀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就在心情不好，让你现在就中了一支箭，那你要赶快用我的方法让你心情好起来，对不对？那就赶快把这个箭拔掉，把伤口缝了，对不对？就医好它最重要吧。他说你怎么可能说我先搞清楚这个箭是我们印度战乱时代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武士射过来的，箭是什么羽毛做的，然后这个箭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有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你才可以拔箭，所以现在在痛啊先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学中医的时候必须要在某个角度来讲，我知道我们做研究的人是喜欢男人脑的逻辑推导的，也甚至你可以说我在教台湾的这些可爱的家庭主妇们的时候啊，我也是常常听见到，我跟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讲说这样这样这样，我知道就开这个麻黄生麻辣汤的时候，那个在座的男同学就眼神露出那个眼睛里面就像针扎一样的戳出来三个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男人不愿意耍笨的，可是这就是一个伤寒的临床的实相。但而这样子也造成了所谓的辩证派跟病机派的分家对立，因为女人的脑是很野心的，男人的脑是蛮畸心的。那我眼中望去在做，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男人或女人，这都是我们选择哪一部分的脑功能而已，对不对？那可是当野心对上畸心的时候，我想那个矛盾冲突的感觉一定会出现啊，是不是？所以伤寒论这样分家之后，就是说到底我们要用辩证论治，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知道要用这个的那种感觉是对的，还是我要想清楚了，千万别开错药，做你要仔细，医生呢是事关人命的，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来，就是每一个话都是对的，对不对？但是这两种脑它就会有一种对立，所以在伤寒的内部结构上面的摩擦，就是我们会有一点想要选边站，会有一点想要选边站，对不对？你一旦是一个喜欢研究学问逻辑推导的脑，你就想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想清楚，我会去探讨这个病背后的这个原因，对不对？俗称的病机，不是徐哥那个很高拐刁钻的严格定义的病机，而是一般大众化的俗称的病机。而在这个喜欢研究病机的人眼中啊，就会觉得说这个辩证派，哎呦，虽然一出手就是好像一巴掌打到苍蝇的机会还是有的，可是就是有点粗糙这种感觉，对不对？因为你就是不求甚解，是不是？甚至是甚不求解，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些相反的用得很好的家庭主持人根本不解啊，是不是？因为你如果让我讲病机推导的话啊，比如说讲病机的话，像伤寒论的话，其实比如说因为我的有一个助教啊，他很会发痛风，那这个他发痛风的时候呢，就是猫着吃，我现在要吃桂枝芍药滋补汤好，还是要吃甘草附子汤好，还是要吃什么什么石膏的什么方好，那有的时候猫重有的时候不重，那可是如果你要说张仲景怎么解释痛风呢啊，就是力竭这个病，那你就会看到什么三焦无所欲四暑断节啊，他讲的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发痛风呢，但我说张仲景不是真理哦，因为上次李欣来的时候，那个 Brian 那个高大的美国人啊，就和气到九转的那个美国人，他教咱们助教的时候，他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在教，说你的太阴不干净，你要先清太阴，才能把阳气引入阴魄鬼元什么的，这是完全另外一个方法了。那可是张仲景讲的话就是说，人啊他会痛风，他是肝跟肾先虚了， 他说肝跟肾都虚的人啊，他的三焦有往，你知道三焦这个东西吗？三焦有往的运行就会阻塞不通。等到你三焦的那个通畅度，它通畅度这里断掉那里断掉的时候，你的血里面就会堆积出尿酸结石。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就说绝不是说重点这句话可以包医所有的痛风啊，可是啊，因为这但是这东西是病机还是主抓主症？这是病机，对不对？这是病机。可是呢，我自从看了重点讲的这句话之后，我看到一个痛风的人啊，我就会先注意一下他有没有气色发黑发青，就是那种肝不好的那种小黑眼袋，跟肾不好的那种气色微微的灰，就水乳体质听过吧？啊，水代谢不好的人有种特别的灰白之色。如果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清白之色，就是纵果真的符合了纵子的这个肝肾虚的条件的时候，那我就会说你的肝虚呢，就吃小建中汤好了；你的肾虚就吃肾气丸好了。我什么痛风都不用理。当然这还要条件他肾气丸他能消化哈，如果脾胃太烂的话肾气丸都还不消化的。然后呢什么痛风都不用医，然后他过了几个月就来跟我说，好奇怪啊，我现在吃火锅店吃猪大肠的，这个普林那么多的，照理说我早就痛死了，我今天没事哎。你懂吗？就是重紧的痛风论绝不能包医天下所有痛风，但是合了的时候还是好用啊，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以一个学习者的立场，就说，因为我说中医现在啊，因为有太多这个水清则无鱼的人，水清则无鱼的人就最容易变宗教狂嘛，你信了哪一派就狂信到死了，是不是？所以，那我就说，这样子的一种头脑，它就是即使只是一个右脑跟左脑，它也想要打出个你死我活。那这样就是中医内部本来就存在那个五五六六不相合的摩擦，会在他身上凸显得特别严重啊！就是有所谓的高唱中医医理口号的人，我都不要讲太仔细了吧啊！那么，请问你，我随便抓一个病来说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病人来，他说，我都不敢说大夫了，兄弟啊。就是兄弟啊，我晕眩。好，所以他的症是晕眩。那请问，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个男人的脑理论指导临床，那我们关于晕眩的这个古代中医的圣经里面的理论是什么呀？诸风掉血皆属于肝，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你要用这个理论去指导临床，所以你就要创一个方，或者创两个方。比如说第一个方是天麻钩藤汤，对不对？这都大家耳熟能详，这个时候比较常在用。但是天麻钩藤汤有什么呢？你看看有一些，就是因为它黄帝内经的那个基本盘，就假设你肝风上逆了呀，对不对？所以就有天麻钩藤这种钻上来勾掉肝风的药，对不对？那而且呢，会晕眩，你多少会觉得它肯定有一些小痰饮塞在这个内耳的这个犯规管那里，所以里面有一点半夏、陈皮呀，对不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调理脾胃跟肝肾之间的关系啦，这是不是一点很可爱的天麻钩藤汤啊？不，天麻钩藤汤啊。那这个可是呢，理论也漂亮，方的结构也不差，对不对？用于临床呢，如何呀？啊，有用过的人告诉我好不好？就是是不是病人啊？请说。 我一个师妹，她一直害那个偏头痛，她就用那个天麻钩藤饮，她说效果很好。有一次我在餐厅吃饭，看见她说她头疼，我看是少阳头疼，我就给她开了个小三伏特加石膏，啊，她就那个啊吃了之后呢，过了几天又感冒了。感冒了，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那个最近晚你开的那个方子真有用啊，特别感冒都没有头痛。”但是我说：“你为什么以前一定要用那个天麻钩藤饮啊？”啊，他说：“因为我就是看着课本书上说他治头痛， 哦，好像吃了还是很有效，他说。 哦，那您请坐啊，因为这个故事直接整个偏掉了。因为它的本来功能跟节奏都是不一致的，对不对？这头痛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如果他讲头痛的话，就是你是血虚的在喝补血汤可能头痛，还是一切上帝的乌鱼汤可能头痛，还是脑内有风湿的这个土茯苓为主的方剂的头痛，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头痛还有20个方可以让你录解下来，然后跟你讲接着你的病例。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头痛，所以他就是吃错药歪打正着，就是福德深厚无任何都不会好的。所以真的有这种人哦，真的有哦。所以吃错药也会好，因为呢这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事实。因为这个时代啊，大宇宙的能量场跟我们人非常近，人只要一念之转，必这个相身体的现象一定有所转。最近这30年西药厂面临了一个很邪恶的问题，因为倪海厦老师在生那个老说邪恶的西药厂，对不对？可是西药厂现在也变成一个很邪的问题，就是这30年能够上市的西药越来越少，因为西药上市之前一定要做空白测试，就是一组人给安慰剂，就是没有效的，只是骗他说有效的；一组人给那个他们要准备上市的西药，你一定要确定那个药的药效比安慰剂好，才有上市的价值嘛，对不对？这是最后一关，就前面什么动物实验、什么毒性的实验都做完了，结果这20年有太多的西药。其实那个药性还蛮猛烈的，可是安慰那组好得多，就是那个人只相信自己吃的是药得到的疗愈能量，哎，就比较大，所以这叫测不准原理，是不是？在测不准原理的气场之下，我跟你讲，你那个学妹啊，吃错药没关系，她只要相信她吃的是对的就好，就是不能客观论中医的。但是我今天是要回到辨证论治啊，病机学要客观论中医，所以不得不论。但是呢，最好的你没把握的时候，就给那个人啊一包药，对不对？那药最好甜一点、香一点，然后跟他讲就是，哎呀，我从哪一个四川的这个火神庙下面挖出来的这个太古遗方啊，是不是？用骗的，反正病是假的，这个世界也是假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用黄帝内经，我现在还是要回到最真正的客观世界啊。然后呢，这个天麻沟的你呢，其实我在台湾的是觉得我们台湾的中医师可能出手，有人说晕眩第一方就开这个了，可是却就是病人的回馈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叫反馈啊。病人反馈大概是这样的，哎，好像有好一点的，不过你不吃好像又严重一点的。就它的那个效果好像是西药的那个苦茶粉似的，对不对？就吃有好一点，不吃好像坏一点。那什么时候能断根呢？好像这样的感觉就没有什么断根感。好，这是一路。那当然呢，不要说到更多的话，同一个这个所谓的珠峰吊穴皆属于肝。如果你要我当这个所谓的本草方剂学的教材，就是我们这种是教书用，不是临床用的话，还有一个方可以讲啊。张其臣的镇肝疾风汤，对不对？那个肝上逆的肝气如何又疏肝又平它？他强调要用刚发芽的麦子，用麦芽去疏肝平肝，然后用龙骨牡蛎配地黄来把这个浮月之雷龙收下去，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你再要讲，还有下一转，就是这个脉象很弦的啊。这种高血压晕眩类的东西，这个当年岭南四大家的下一代香港的谭树渠老爷爷，他是用温胆汤结构挂龙池，好，这些出手都是漂亮。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如果看今天晕眩的人，10个里面有8.7个不是皆属于肝的珠峰吊穴，我这样讲不过分，对不对？那么，如果《黄帝内经》关于晕眩的理论只能解决13%的患者的问题， 而且你看到他要精熟哦，正干习风法以及这个龙齿温胆法以及天麻钩藤里的这个加减变化之间的每一个小抓都熟透，你也才能够把这13%的人处理的调整，对不对？那还有87%的人呢，我当然因为87%的人的理法方阵可以分成13路，所以今天也没空讲，但是我姑且说几个大路好不好。因为我要讲的是说，你用伤寒论的辩证法去判断的时候，它还是有学习的机能的。就是你这样子辩证论治辩证论治，其实你真的愿意去让你的左脑跟右脑有一个亲密而慈悲的对话的话，其实病机会出来。就是你一个辩证论治的时候，那个病机不会出来，可是你有13路去做排比的时候，你那个病机一定会出来，懂吧？就像我那时候对人家说啊，我剽窃某某神医的绝招，你知道被人家说这个话，我应该送礼物去说对不起啊，偷了你吧，我要赎罪吧，这样子水清则无鱼了，没意思。我就跟我爸同学讲，我说做中医界的偷儿啊，最要紧是要做大偷，你偷一家，他说你剽窃他的绝招，我就他妈的给你偷80家，偷一家叫剽窃，偷80家叫做参考而已。做大的就好。那我现在就真的偷足80家，你谁敢跟我说剽窃？是不是？那这个，所以呢，像这样一个晕眩的话题啊，如果继续延展开来的话，不但你就无论你这晕眩的方，就除了那个正干习功法之外，那另外13路你也都非常精熟的话，它不但会指导你的病机学，也会指导你的本草学。啊，就是因为在每一个方它本草用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是非常动人而且有启发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允许自己在辩证之中看到病机，而辩证的确是乍看粗糙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你一定是没有把那个辩证的排比做漂亮。比如说13路里面的第一个最常用，因为我们从几率高的说到少的吧，啊，比如说我们伤寒派啊要治晕眩，因为我们一看你知道那个天麻钩藤汤那一路就那样，对不对？对，你要确定刚才就是不是天麻钩藤汤那一路的，对不对？就先搭个左关脉就可以了，脉是不是偏细而弦滑，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偏细而弦滑的脉，这13%几率就基本上就先劈开了，要有点那个滑，没有那个滑的话，那就如果只是单纯的左右双弦，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但你说左右双弦之脉，这叫做辩证还是叫病机？在这里都还是辩证，不是病机，因为左右双弦的可能性非常高，对不对？可能自律神经紧张，可能有痰饮，可能是太寒，对不对？可能是五余六气，今年的春气太强，对不对？什么都有可能，所以绝不是左右双弦之脉你就可以说它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呢，好，接着13%正干习风这个可能性先劈开，然后你再看伤寒派。这个粗糙的辩证论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哎，你是不是啊坐下来的时候比较不昏，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昏，第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人说是，好，那你就要说啊，这个我会治，不过呢你要给我一点时间，但是你要确认你还可以把他，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脉啊，至少右关脉一定是弦的，一定是去调整这个弦脉，就是那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我给你这个汤药啊，你吃了的话可能汤药吃到4-5天左右才会开始好，而且吃了之后你记得你的人生要少吃一点那个生菜啊生水果之类那种湿湿冷冷的东西，不然的话呢这个病还蛮容易再回来的，就是看来固执情节是这样发展的。那你开什么药？就是坐下来的时候比较不晕，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晕，连贵贵的主要，对不对？起针头穴，是不是？ 那这个李贵族还从他的整个机理，就是这个人呢、啊，他会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晕，因为他血好像在站起来的时候比较不能上头，对不对？那一定是被什么压住的呀？而会让这个人坐着的时候血还够，站起来就不够，那挡了他的血的东西一定是在这里吧？对不对？那这里能够挡到血的，然后右手挂在右偏前的，那你就会知道，一定是脾胃有太多的痰饮，所以才塞住血路。所以这个东西既不是什么肝风上逆，也不是什么，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中焦痰饮，而且是偏湿冷的痰饮。那你说好，那我要这个痰饮我要对付的快一点，我要用那个什么夜视茯苓饮或什么东西，或者是灵甘五味辛夏仁之类的东西，我说都好。只是呢，其实我知道灵甘五味辛夏仁并济这个痰饮啊，是容易发生咳嗽的，不是发生晕血。就是中焦痰饮，你知道一个，你就说一个有形的胃袋好了，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那个痰饮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外面的黏液，还是在更外面？你懂吧？一个胃都有好多层。所以同样的中焦痰饮这件事，就我千万你不要傻傻的啊，说这个人呢他是中焦有痰饮，所以我必用的一味止痰汤。不是的，我治咳嗽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灵姜五味辛夏仁，什么时候，因为同样那个咳的感觉是一模一样啊，病机都可以叫做中焦痰饮哦。什么时候是灵姜五味辛夏仁，什么时候是夜视茯苓饮，什么时候是苓桂竹甘，什么时候是苓桂味甘，这个是清楚的不得了的哟。你辩证一旦每一个方的人要做排比的时候，这个辩证也是很仔细的，不会让你有出错的空间。所以好，所以常用经运线十三路讲的第一路啊，再来讲第二路。因为第二路更好的一点是它能够启发你对于本草学的领悟，就是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站起来头比较会？其实这个站起来头比较会，你也是要赶快要把它医好，真的体质是要调好，不然的话，它会往那个真火烧的方向恶化下去。就是我们说哈，精气肉损，久则成萎，听过这句话吗？就它的肉啊，一跳一跳，一抽一抽的，久了之后四肢就瘫痪掉了，就是往帕金森氏症发展。就是它这个在脾胃里面的那个苓桂竹甘那个层面的痰饮，会浸润到人的神经元，让人神经提高老化。所以就是它，如果你放在它从苓桂竹甘症往真火烧症漂移过去的话，这个人就变成帕金森氏症，对不对？所以这个晕眩是身体的一个善意提醒你，就是说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开始偏掉了。所以我们不是要去打赢任何一个疾病，而是任何的疾病的身体感都是我们女人的头脑，太古真人的身体的基因记忆在向你说话，对不对？重要的是听懂，甚至不是治好。如果你不能听懂的话，日后还有更糟糕的发展，是不是？那么第二路呢，就是跟第一路的问题要反过来问的，就是有一个病人会说，不，我不是站起来比较昏，我是不管站着坐着都是你整个房间都在转，好恶心哦。这种听过吧？有没有听过？是什么泽泻汤。那你说泽泻汤，就一味白术，就一味泽泻，重重的放。那苓桂竹甘里面不是也有白术吗？对不对？其实汉代的方疗放汤术我都放得过关的。就是，那请问一下，泽泻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让人这样的病发？就不管坐着站着，都是天旋地转。那么，我的意思说，刚刚我们说故事情节的话，苓桂竹甘它是痰饮压胸，压在这个中焦嘛，对不对？所以血才会被卡住上不来，是不是？那你说有没有例外？有没有可能是黄芪、桂枝、五物汤这样子上不来？有可能的，对不对？ 可是黄奇辉是五五，他们他的主症常会牵连到手麻脚麻呀，对不对？就因为他那个血管不开的那个塞，对不对？就四肢平均塞嘛，他不一直往头塞啊，是不是？就主症状就不一样了。就是手麻脚麻而晕眩的有没有？也有，对不对？但是血路不通，是不是？你重的话要加到补阳传火汤都是可以的啊，是不是？那么泽泻汤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如何利用仲景的这个故事情节的规划。因为仲景他这个人有一件事一定是诚心诚意的，就是把你教会，就是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他的这个书本身是有一个学习指导的那个脉络在里面。那这个泽泻汤阵呢，它有两三个点是也可以让我们接受到这个辩证点指导的。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辩证点只是告诉我们，不管做的站的都觉得会，可是这个辩证点可以指导我们关于病机的认识却是很多的。也就是说泽泻汤呢，讲白一点，就是这个人的脑缺氧。那请问为什么人会脑缺氧呢？那你看泽泻汤的方剂就会明白一件事，甚至说你需要从泽泻汤里面去领悟出泽泻这味药是干什么的。因为泽泻汤的脑缺氧啊，是因为你的痰饮就在你的血液里面，你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水分有5%到8%的水，它就是死水，就没有生命能的水。所以呢，这个攀杂了死水的血液，它到那个脑部的时候，脑部感觉得到吸取到的氧气，就好像比如说冲稀了的果汁，你懂我意思吗？那那个就是觉得那果汁味道不够浓，纯粹的脑缺氧。可是这个纯粹的脑缺氧，那你说纯粹脑缺氧有没有可能是含氧量真的不够？什么股东西汤症、一起聪明汤症，有可能。对不对？那当然，那个又有别的辩证点去。但是因为到底是痰饮，所以就是血中的死水。那你种泽泻就会觉得很好玩。像我有时候啊，那个我有一盆水啊，种了荷花，那我就觉得，哎呀，荷花会不会肚子饿啊？我今天那个蔬菜渣全丢进去，然后第二天那个水全部黑掉，泡，就变成一滩腐烂的水。那就是那个荷花盆里面那个腐烂的水，我怎么救啊？就是去花市啊，把一根活的泽泻丢下去。你丢下去，第二天得了这个情，就是泽泻这个东西，它可以把水中之清气拿出来，排水中之浊气，而水中的清气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五脏藏精的精。所以泽泻治这个梦遗也是很有效的。所以五脏藏精的精是用科学的讲法，那徐哥不在，对，看他，他最讨厌用科学的讲法，就是人体啊，所有的总原子数啊，开、平方、根是一的原子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以自由流动的原子是不占空间飞来飞去的。那我们五脏就是这些少数派自由原子的熊猫保护基地，就是五脏藏精。而这个自由原子决定的这个人啊。哎，虽然妈妈爸爸都是高个儿，但是可以让你生出很矮的小孩，就是基因变化率是在这里。基因改变的几率是自由原子在控制，所以五脏藏精的能力。但是人类说我是自由原子，真的是铁原子，真的是什么铜原子在飞来飞去吧？因为太大个不好飞。所以结局就是这个人体总原子数的开平方根是一的那个原子，大部分的情况是一颗质子。就是水里面分解出来的氢离子，那个是最小单位的一颗体。因为安精神，别人说是人参就会要，那个苦苦的人参不是天天的党参哈。他说安，就是人参的药性是安定的精神，而能够长养五脏之精，补五脏之精这件事。就是因为人参这味药是硬的，让你的那个少数派原子的发生率变多，所以张仲景呢，他拿它来提升水中的水气，所以张仲景拿来当人参，拿用人参在感冒是用来润津液的，懂吧？ 所以它因为它能够让水里面更解离出这个草兔开仁，所以在汉朝的时代，人的这个，因为人的这个草兔开仁只是跟人潜在意识的比例成正比的，所以汉我们现代人用人参远不如古代有效，因为现代人的表面意识比较硬，潜在意识的比例偏低。可是古时候的人一用人参，那个水啊，把它的解离出一大堆自由之子，人就会觉得水上来了，你知道吗？水晶之气。所以，因为人参是促进水分子里面啪一个质子飞出来，那这个东西又是神又是精，你懂吧？养五脏之精的人参最要紧，那则现呢是让精能够回归五脏，就是精啊从五脏里面流失的时候，则现是赶小羊回家的呀。这东西是基本的本草服嘛。我真的是不得不说，各位没有学清楚这些东西，以为人参补气的话，就是这边有个字，有写个酸字，然后你中医开始学就知道这里边辣。我真的是要这样责备各位的。因为人参不是补药，它那么苦，那么苦的药如何能补，对不对？它是卸掉一个人的那个原子稳定律，党参才是补气药，人参不是。所以如果你当弄你的书你读得很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伤寒论》从头到尾，这里用人参，那里用人参，百无禁忌。可是《伤寒论》从头读到尾，绝没有一味黄芪，对不对？你感冒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补什么样的状况，你不能补，是不是？所以，我们广岭南四大经方家啊，有一位陈伯谈先生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读《伤寒论》，真读熟了，你就会读到那他不在的地方，对不对？”那你说黄芪怎么回事了？我现在还在讲这个《晕眩第二录》哈，差题的差题的差题。但是你知道我其实没有跑题的，对不对？其实是扣了这个我们讲的，我一定要自圆其说啊，不然的话怕你们说我来骗钱的，是不是？非常怕说我的这边的这个处女秀就跟人家说这个江湖郎中啊骗钱的。那黄芪这个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西医的人体扫描这个观点啊，就是西在围观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黄芪啊，它里面有一些就想岔题，其中就有岔题，因为黄芪牵涉到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厥阴病啊，就是我非常在意的广义厥阴病这件事情呢，就是那个病本身的那个能量结构很矛盾，就是水清则无鱼的矛盾，就是最干净的灵魂变成大魔王的矛盾。就比如说今天的厥阴病，我们随便说一个，因为厥阴病而呈现出来的像啊，比如说糖尿病，好，对不对？就糖尿病最近啊，发明了好多很好的特效药。像我们当年有一个死不信中医的胡适，他的糖尿病是用黄芪治好的，听过没？那可是黄芪是一个蛮有糖分的，对不对？蛮有糖分的药物。然后呢，我们治这种糖尿病的这个基本盘的方剂啊，金匮肾气丸好了，里面地黄啊，或者是山药啊什么的，都是糖分特高的。然后茯苓这味药也是含有很多种多糖体的，对不对？甚至香菇类都是多糖体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最近因为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这样对的意味着厥阴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现在发展中的这个朝阳事业糖尿病，你看它最近西药厂推出的这种能够胜过安慰剂的那些很仙丹的西药，对不对？这个是猪苓多糖体，然后它多糖，听到没？然后呢，那个治疗糖尿病那个下肢溃烂什么化脓不复原的那个药是甘蔗做的，你懂我意思吧？所有的病都是一个自我矛盾。是现代的人，因为现代人圣人多了，也就是大魔王转身成圣人的比例多了，所以病都是矛盾，它的特效药全部都是糖糖糖糖糖。那我们干脆我们糖尿病人就吃糖了，不是病吧？ 骨质疏松的人要多补充钙质，细胞没有糖分流失的当然要多吃糖。做人要讲理的嘛。这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世界，矛盾的世界怎么办呢？那至于说德戒的话，就是让水中生出氢气，把水中的这些浊痰啊代谢掉了，于是他的脑部感觉到的含氧量啊就高起来了。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哎，这个凝血也能解，只是效果也不会很快，慢一点慢一点，但是还行。可是呢，再一路聊，如果你以为是德谢汤这儿，他的手上没有这个弦脉，就是你知道不是痰的。昨天还有一个差距，我刚有两个差距，我要先讲完。一个是《伤寒论》不用黄芪的差距，因为《伤寒论》它的故事情节它关系到外面的病毒攻击，对不对？那黄芪的多糖体类的东西，刺激人的这个肠与肠之间的那个油膜啊，生出更多的淋巴球、免疫细胞之类的东西。问题是，这个淋巴球或者免疫细胞类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变成病毒的肥料？可以的，对不对？文波姐，你是专家的话，你告诉我，就比如说那个 B 型肝炎的人， B 型肝炎的带源者不发病嘛，可是那个肝炎病毒会让人呈现一个中医的那个辨证像度里面说的肝阴虚的现象。那这个肝阴虚体质的人一碰黄芪，一碰柴胡就要命哦，对不对？那个日本那一卦，对不对？用了碰了柴胡就烧成间质性肺炎，对不对？像我们台湾 C 型肝炎带源者以为说黄芪红枣黄芪红枣枸杞茶补肝，这补肝阳哎，你是肝阴虚哎，补的都爆掉。尤其是今年中有一段五运六气，特别是这个肝阴虚而肝阳旺的，你一吃黄芪枸杞，这个黄芪没有毒，红枣没有毒，枸杞也是没有毒的哦，一喝C 型肝炎的人简直整个被打挂掉。所以这都是要仔细的。然后我讲病机，我也跟你讲病机，对不对？只是你要，因为中医这个风险太多了，所以你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都要包容，所有的黑暗面都要面对，对不对？不要自以为我很有善意，很能看待，对不对？我上个月搞到今天，昨晚还要被那个徐哥跟白眼一般嘲笑我没有阳痿一脚，是不是？还是弹的呢，弹得很。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学会练武器，所以昨天徐姐徐哥说我们要做个很怂的人，既弹更要怂，对不对？不怂没底气啊，坐没坐下，站没站下。那这个，所以黄芪的话题就是说，在伤寒的世界，一些病毒性的感染，你真的黄芪会为病毒做肥料的，因为它是补药。可是人参却不是，人参是泻药，破泻人的稳定指数，病的在物质的层面压低人的稳定指数。让灵魂的层面有更多的潜在意识可以进来，所以就补心中之神。好，五脏之精，心中之神。可是他补的这个五脏之精、心中之神、水中之精气，全部都是因为他泻的药性。这样的逻辑听得懂吧？啊。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要玩伤寒的话，我很少这样子一位一位跟你们这样玩下去，那也是天长地久无尽时嘛，对不对？因为我今天是搞研究到人参，我上面还有朱砂还被研究好了。那像是吴茱萸的那个神话原型，对不对？就是九九重阳登高，就是站在那天天地之间阳气最旺的时候，底下的阴浊之气也最凶，人要逃到山上。遍插茱萸少一人，少那人糟糕了，白在阴气里面。所以浊阴之邪爬上你阳气缠住你的时候，人会发出最大的烦躁，叫做烦躁意思如之于汤证。就是感冒啊，不管你是什么汤证，麻黄青龙什么柴胡汤证，你看到病人就好像滚的就是柴胡茱萸汤。 对不对？我好难过啊，这是无助于哭。而且他那个难过啊，你用西医的学理划分去分析啊，什么叫做阴浊上逆、阳气被逼恶，缠着你在那边滚啊，叫说我好痛苦。西医的说法是，这个人濒临肾衰竭，那个尿毒产生的时候，人会有这个状况。所以阴浊之邪还真的是你可以用检验的哦，就是尿毒突然胀大的时候，人会有这个反应。好，所以就是你不要说古中医必然是巫术，我们有它很科学的地方可以处理。难处理的是啊，心中之神不足的人，真武汤啊、柴胡龙骨那种打灵魂的方不太有效。那这个，然后所以这是黄芪跟病毒之间的差别，然后德界跟精跟人生之间的差别，然后再回头来看第三路，就是说这个人的脑他感觉就吸收不到足够的氧气啊，有没有可能？但德界在有形的世界就容易让你血里面的油少一点，对不对？哦，对，还有讲到那个德界汤证的下一个辩证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点要说，就是德界汤证在《金匮要略》里面的分类叫做知饮，懂吗？张仲景说的知饮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血中有积水。而知饮的另外一个代表方叫做木防己汤，治疗心血管梗塞，但主症是脸色发黑、胸口发闷，对不对？辩证也是这样。那木防己汤的知饮，因为张仲景讲知饮的时候，就说血管，用今天的人体观，就是血管里面有痰饮塞到，所以身体被撑着痛。悬痛是悬饮，对不对？这里一点点点点小痛，皮下一点点痛，那就是意饮，对不对？这些都是基本盘啊，你不认得这些就算了啊，这不比冰姐师姐啊，这书有书可查的，比较用功啊。那这个也就是说知饮，你如果把张仲景所有关于知饮的条文都拿来勾勒一个图画的话，就知道是痰在血中。而痰在血中更妙的就是冠心病那个木防己汤，他那个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说血中有痰，我们要画那个人的心血管阻塞，我们用木耳啊，会用那个什么丹参啊，什么东西来清它，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哦，不是完全对的哦，因为血管里面塞住，那塞住的是油，不是血啊、哦，那不是淤血块啊、哦，你要画的是那个油，不是那个血，对不对？那血管里面清油，但是德泄是一路，但是德泄治的是晕眩，是要上到脑那么高的清气的那个位置的地方。你要拿德泄去搞心血管，那是用错地方，因为水中之清气，水中的氧气能够活性化出来，那是晕眩的象度。然后回到这里的话，木防己汤里面最漂亮的地方就是石膏用鸡蛋大12颗，还不行用芒硝，这就是仲景方的帅。因为有些人以为石膏是清热的药，其实不是。石膏用在阳明的区块的时候，它是能够把阳明区块的热血开一个口子破泄出来，这东西有中医哲学在里面的，所谓的秋心之气，荣平也，从革也，顺着它的性子让它不见，因为顺从它而革了它，容得它而皮掉它，就是金木之后土的金。所以石膏的药性是同格容体，不是清热，不是怎么回事？你是因为不懂得五行符码的金这个符码，才会以为石膏有多寒，所以才会以为木防己汤那个12颗鸡蛋大的石膏是在发神经，不是的，是石膏的那个让水产生的一种，因为石膏其实煮在水里面是没有化学成分，所以石膏它是好像在水里面唱了一个咒语。就是石膏的那个震荡，用到12颗石膏来大合唱的时候，石膏的那个震荡刚好可以化解到，如果你要说这个人的血开始变水啊，里面有痰，对不对？变黏了，就是刚好你这个身体里面水跟这样子一开，会牵一条细丝的这种状态是石膏主体，就是牵丝之痰， 开始噎着，大家听得懂吧？ 嗯。 但如果牵丝的时候，你的手居然会觉得有一把扯住，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弹性出来了，这是火象或者方向，你懂吧？所以不妨起它，它那个血液里面油啊沾到血管，血管开始塞住了，先是用12颗石膏去处理那个牵丝弹，如果石膏打不了，你就知道它的弹可能更黏那么一点点，更黏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更消的时候，是这样子在化心血管堵塞，这就是知理的世界里面很多很多重点的书教我们的事情，而我这些东西都没有在另外瞎掰理论，都是重点这本书里面自备的内建逻辑，这样听得懂吗？自备的内建逻辑。那么另外要说的话，第三路，我今天13路跟讲第三路，对不对？今天什么晕眩绝招分享会啊？不是的，我们讲的是辩证论之中的病，对不对？要扣合回这个主题。那第三路呢？曹寅甫的老师啊，秦老师有一个方叫做防眩汤。那防眩汤治疗的晕眩呢，它的主症跟泽泻汤一模一样，都是不管睁眼闭眼都是天旋地转。可是那个人他的左手冠脉都不是显的。你把他的右尺脉是虚的不得了，甚至虚到已经代偿性的不大的，这个是脑虚，就是他的脑子太虚了，所以不会呼吸。问题不在血，在脑。那像防眩汤症，其实也就是四物汤比加强补药的一个天马功能汤嘛。但是防眩汤的那个用处是，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个助教是个自杀狂，就是觉得哎呀人生不好玩了就去自杀了，所以一辈子经验过很多洗胃啊抢救啊灌西药，那他要用这个防眩汤，对，因为他的脑伤了，所以这个防眩汤也是有它有用的地方。然后还有这个土研末啊，就藕酸水啊，滇血脐下剂的5苓散啦，或者真的那个病你就可以直接开药到什么中耳内耳去的小白物汤了，是不是？这一个一个的发痒，还有什么后脑脊髓啊，不，听说后脑这边神经受到压迫了，还有鼻窦压迫了，这些西医分类的，哪些是用真武汤梗根那可以，像真武汤跟梗根可以把这个药清到这里，那哪些呢是清鼻窦可以怎么样？但是要走到鼻窦，当然要到阳明线里面的阳明之药了，是不是？就是这些，你如果能够把这种处方一个一个啊，就是不要去挑他毛病。我说做学问一开始要活在只有是没有非的世界吧，就知道我还不懂七经八脉可以，但是我就这件事情我就是尽可能的去包容它，去消化它。就是这些在辩证点中的病，你就会像你一个一个浮现出来啊，是人人做得到的事情，也不是我读书说，这是一个内建逻辑。无论如何都会想通的。那还有像是许哥哥他昨天讲难我一难，我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简单的要死吧。我那时候觉得他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小瞧他了，就是他不知道怎么龙老师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他拿来刁我一下，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怕冷脉浮紧，好，就是比如说一个，我就直接说麻黄汤症好了，对不对？就清楚的麻黄汤症，可是他扁桃体发红肿、发炎，热痛就不得了。他说：“请问这样子，照伤寒论要怎么开呀？”这问题也不是什么现实啊，我觉得就是基本题，对不对？考幼儿园用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徐哥哥他的那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昨天吃了炸鸡正要上火，可是呢你今天却受了风寒把那个火束住了，那这个又寒包火是什么样，对不对？那我那时候跟徐哥，因为他是这样，他自己设定一个什么吃了炸鸡来做风寒的故事啊，我听到只是主证而已啊，对不对？我一主证我说这是麻黄加三黄，这个东西你要我考究给你看的话，就是所谓的民国初年的范文虎的话，他治疗那个什么 阴虚喉咙痛的那个少阴病，对不对？又有少阴又有热，对不对？它就大黄黄连里面泻了。然后呢，那如果你要看回桂连骨本的话，叫做父心脾连汤，父子心心黄芩黄连汤，就是都有内建结构的，你问问一定会想到的。那还有一个大黄附子鸡心汤呢，对不对？只是大黄附子鸡心汤刚刚我们强调的变成是邪下偏痛，就邪下偏痛就用，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这个方。那这个然后哦，徐哥就说哦，这些人龙老师跟我的见解呢，就是说我们是用麻黄汤和银翘散。我说这不是我们台北小黄主教就会用的，因为我们小黄助教他是这个太阳少阴同病吧，对不对？喉咙痛就把胃食道加银翘散，把胃食道加银翘散，这普通是吧，对不对？因为小孩都会用的方法，就这种方法都会挺干的。而且这东西啊还有很多很多细部可以讲，因为你如果是常在操作常在经验这个东西，就觉得麻黄汤加银翘散很麻烦的。因为麻黄汤是吃了一口汗一出来就不能吃下一碗的汤，对不对？银翘散是要你大火煮汁一碗一碗接着喝的汤，对不对？这好像是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很累，对不对？很烦的，是不是？而且这个东西啊真的有好多进退之计的东西，就所谓的阴寒夹这个夹热，对不对？外寒包内火，你可别忘了，恶性流感还有一个大型龙炭呢。你这个叫外寒包内火不解掉的话，就被烧掉了，所以叫做 SARS， 对不对？就是明明没有细菌感染，这样闷烧也把肺给钙化了，对不对？听我的话。所以这大型龙炭在这个状态下有没有可能用啊？当然有可能用啊！麻黄汤症加烦躁，三烦三干，对不对？就是手烦、脚烦、心烦。眼干、鼻干、口干，就是大青龙汤症啊，完美的。你还要给我出新招啊？什么银翘散和麻黄汤？我呸！对不对？就是说，张老师讲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你还在那边给我出新招，神经病！我要帮内火，是不是？而且还有的事情是可轻可重，就好比说真武汤这个药。你如果要说它补心阳，也是真的很补心阳，这样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有一种病叫做冷气病，因为我们台湾人呢、啊、天气热，热带气候嘛，所以有的时候大夏天我们就外面哇一身汗，汗口都开了，然后一进冷气房，对不对？就像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然后这个人就会觉得哎呀整个人身体好像闷闷闷的，就是发酸发烦。冷气病听过，对不对？就他这个汗孔全开了，寒气有进来，可是同时外面大太阳要晒，又有热气进来，那这样子的疾病怎么医呢？但我说的，我接下来讲的这方不是一个完美之法啊，只是说家常调药嘛。那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冷气病的时候，用的是真武汤加连翘，懂吧？就是。心阳是患在了，我用真武汤补心阳，可是血中之湿热还是找个缝给它挤出去，对不对？药性是正负不相消的呀，就是这种小巧手段啊，怎么样？对，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你在玩什么鸟就好，对不对？所以我就下课十分钟再回来往下讲，好不好？大同学就一个字啊。